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五集，林小姐看起来心不在焉呢。木生开口将妙妙惊醒，她的脸色有些阴沉。还在想什么心事吗？ 我还有急事，我忙完再来陪穆公子说话。 林妙妙浑浑噩噩地往出走，只想快点晒到太阳。你说我失忆？穆生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来，带着酷寒的笑意。有没有人告诉过林小姐，你也是个有两张面孔的人呢？妙妙一怔，跨出去的步子顿住了，炸了毛似的回过头去。 我又怎么了？ 木生却不说了，笑着摆摆手示意他走开，笑容明朗无害，像是刚刚开了个狡黠又无伤大雅的玩笑。妙妙在心里骂了黑莲花一通，提着裙子走了。绯色的上襦若隐若现地透出她的脊背，那鲜艳的颜色集中了全部的阳光，白色襦裙亮得刺目，拐过一个茂盛的花树丛，消失在视野里。木生低下头去，手上缠着林妙妙两根漆黑的发丝。他从袖中掏出那片符纸的碎片，两指在手中画了几笔，几股若隐若现的气流像是流动的云雾一般涌向了符纸。过了很久，一根细碎的毛发自远方飘来，羽毛般轻飘飘地落在他掌心，恰凝在符纸上方。木生右手手指粘着这根不易察觉的毛发，对着光仔细查看。阳光照着他低垂的羽结，在眼下投下淡淡的阴影，发尾微微枯黄，向上打着卷儿。他伸出左手，林妙妙的发丝黑亮，发尾是个整整齐齐的断面。 不是他。 木生面上闪过一丝惊疑。符咒在他掌心中烧掉了半边，剩余的半块仍然在尽力吸引气流，引来一股甜腻的味道掺杂在符纸的气息中。紧接着剩下的那半片符纸挣扎了一下，也燃成了灰烬。他顿了顿，将林妙妙的头发也顺手放了上去，慢慢引来他身上的气息。他专注地等待，竟然含了一丝紧张。林妙妙留下的微不可闻的气息慢慢凝聚在她身边，逐渐被提纯放大。艾草和忘忧的气味被滤去，一股奇怪的艳香传来，分辨不出底下是否还有那般甜腻。紧接着一股熟悉的气息席卷而来，那竟是浓重的柳拂衣的气息。木生本来稍稍放晴的脸上再度拢上阴云。林妙妙一路畅通无阻，步履匆匆地进了厅堂。宫中派来交接事务的大员刚刚离开，空气中混杂着招待茶的香气与安神的香料味，袅袅一缕白烟从香炉中冒出，在空气中盘桓上升。背后是瘫坐在椅子上的郡守，刚刚应付完差事，随意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 爹爹。 哎呦，我儿来了。 郡守胖嘟嘟的脸上瞬间浮现出生动的神采，仿佛被突然添注了力量。他快活地从椅子上弹起来，拖了张椅子到机案对面。 哎，来，快来爹这儿，累不累啊？ 他虚白的额头和鼻翼挂着密密匝匝的汗珠，不停地用手帕擦着，实在是一个爱出汗的人。林妙妙反手掩上了门，手脚麻利地闭上了窗，这才满脸严肃地坐在郡守对面，开口便道： 爹，刚才那人是不是宫里派来赈灾的？ 郡守愣了愣， 哎呀，好闺女啊，你认得他呀？ 不认识。 林妙妙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。 这次的钱爹爹还没动吧？ 俊守的笑脸僵了一刻，尴尬蔓延开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打破了寂静，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似于惊慌和讨好的表情。 这个婉儿啊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管这些事儿了？ 他见妙妙脸上一丝笑影也没有，耐心宽慰， 这些事儿你不用操心，爹爹会处理好的，乖宝啊，什么都不用管好不好？ 能不管吗？ 妙妙打断， 爹，您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赈灾的银子是能碰的吗？ 俊守的表情沉了沉，随后露出一丝奇异的微笑，这微笑像是一头雄狮，充满慈爱和宽容地看着张牙舞爪的幼崽。 是是是，我儿教训的是，爹爹该打，该打啊！ 他笑了一阵，接着说：“ 赈灾需要多少，爹爹心里有数的。哎，对了，听丫头说，今年的沙上来有疙瘩。”爹爹这就重新收一批啊！ 林妙妙望着他脸出神，感到了一阵无力。什么进项都要开油，当官的早已习以为常。太仓富饶，格外受宫里重视，开到手的也就多一些。郡守当然不觉得有什么。凌鱼的母亲早逝，郡守作为一个爹，可谓是仁至义尽。对女儿要月亮不给星星，可是他对待质问的神色纵容里透露出一丝好笑。他笑什么呢？笑他一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大小姐，不懂得官场生态，还幼稚的指手画脚。 不必了， 他叹了口气，神色愈加低落。 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，我不说了。 哎呀，别生气啊！哎呀，别生气呀！ 他绕到他面前，做了个滑稽的鬼脸逗他。 乖宝啊，给爹笑一个。 我笑不出来。 妙妙别过头去，声音故意颤了颤。 爹爹，你知道吗？我做了个梦。 他咬住嘴唇，眼里泪汪汪的。 我梦见，就因为这次的事儿，咱家让宫里抄家了。 郡守府里上上下下200多号人，要么被生擒，要么与父亲一起葬身火海。全府只走脱他一个，被托付给了福一和穆瑶，从此沦落天涯。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是是非非。当然有人要替他死的，就是那个14岁的丫鬟。穿了他的衣服和鞋子，脸蛋像腐烂的苹果，衣冠不整地横死在湿冷的泥地里。凌鱼的爹也不是他的爹，他本可以不管这些事儿的，可是他看不过眼。除了看不过眼，他还觉得事发蹊跷。 爹爹，不管你们是不是对清廉二字嗤之以鼻，孩儿只知道穷死总比横死好，胆小的比黄眼的活得长。 郡守脸色变了变，一丝不安涌上了眉间，他又擦了擦汗，强笑道：“ 苗苗啊，做噩梦而已。” 他神色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松动了，沉吟许久。 那要是那样的话， 那我家宝儿以后他就不常有新裙子穿了。我不要新裙子了。 他鼻子一酸。 只要爹爹好好的。 郡守的眼里也泛上了一丝水光，他陷入了沉思，过了一会儿试探地问道： 那你还梦见什么了？ 梦见基德叛逆，拿着账本告到宫里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